Merry Christmas， 亲爱的 Hope Nation， 我是 Pastor Juni， 祝福你在圣诞佳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，然后呢，可以跟着天父一起来享受这个季节。Happy New Year！